天的你，想念着每一天的你，你和我是否需要一点温馨？多希望你在一起，不管今天星期几，想念你慢慢变成我的呼吸。How are you？ 今天的你，想念着每一天的你，你和我是否需要一点温馨？多希望你在一起，不管今天星期几，想念你慢慢变成我的呼吸。 翻开我们爱情簿子里的第一天，我手打个招呼，形成讨厌的画面。记不记得我们当时完全羞涩的脸，才刚分开就猜测你在想什么，要什么？第二天你准备好了没？要不要我打电话给谁？谁口中唱着无所谓，但真的希望你陪。Go ahead， 出来吧 ，Make it good， day。对对，上个下棋随便你，喝咖啡帮你多加点糖，想睡一觉就帮你找张床，开玩笑别介意，我想你一定懂我的心，穿上我的 Nike khaki 不是臭屁， gotta make it my baby， 第一次的机会要追求完美，你一定能够跟着我说耶。 How are you？ 今天的你，想念着每一天的你，你和我是否需要一点温馨？多希望你在一起，不管今天星期几，想念 出局，今天就想要延续。没你再有些落寞，真的有些话想跟你说说说。到底要不要我再做？要不要我再说？要不要你真的来了解我？一起生活，一起发火，不能自我。不要我行我素，嫌我啰嗦。第五天口角真的没必要。Cause baby 我会安抚心中所有的需要，喝着一点 Crystal， I make it go wild， 但今晚绝对不会犯规。六天五夜的旅途，焦点不模糊，现在心中想的都是几个你，又有几个我，七天我们看到永远。 Yo girl you better listen to this。 现在浪漫电影不太多，生活里寻找感动，故事里只要你和我，反复的不停播送。 How are you？想念着每一天的你，你和我是否需要一点温馨？多希望你在一起，不管今天星期几，想念你慢慢变成我的呼吸。How are you？ 今天的你，想念着每一天的你，你和我是否需要一点温馨？多希望你在一起，不管今天星期几，想念呼吸，想念你慢慢变成我的呼吸。 写下的誓言。

是同一个人躺下了。 来说。 Shut up. Quiet. Silent. But I have a rock heart. Life is not